第七课，你吃什么？一，课文。 中午你去哪儿吃饭？ 我去食堂。 你吃什么？ 我吃馒头。 你要几个？ 一个。你吃吗？ 不吃，我吃米饭。你喝什么？ 我要一碗鸡蛋汤，你喝吗？ 不喝，我喝啤酒。 这些是什么？ 这是饺子，这是包子，那是面条。 二，生词。中午，吃，饭。食堂，馒头，米饭，米，要，个，碗，鸡蛋，鸡，蛋，汤，啤酒，酒，这些，些，一些，那些，饺子，包子，面条，专名，玛丽。 四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头，手，鼻，眼，口， 鸡，鸭，牛，羊，狗， 饭，菜，果，茶，奶， 肉，蛋，糖，烟，酒， 馒头，难受，包子，袍子， 鸡蛋，期限，书包，书报， 搭车，大车，哪里，那里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吃馒头，吃面包，吃米饭，吃饺子，吃包子， 喝咖啡，喝牛奶，喝啤酒，喝茶，喝酸奶。 三，一的变调。 一封，一天，一张，一双， 一层，一回，一节，一年， 一本，一笔，一口，一点， 一个，一刻，一件，一片。 四，不的变调。 不吃，不喝，不说，不多， 不酸。 不来。不行。不同。不能。不甜。 不买。不冷。不打。不好。不小。 不卖。不去。不怕。不做。不饿。 五，轻声。 刀子。叉子。勺子。筷子。剪子。钳子。 屋子。桌子。椅子。柜子。箱子。盒子。 六，声调搭配。 房间。明天。年轻。国家。 明年。回答。同学。留学。 牛奶。啤酒。游泳。门口。 邮票。不要。磁带。习惯。 别的。朋友。觉得。麻烦。